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啊，牛医生又翻翻嚟啦。 阿布布龙咧， 我话俾你听， 好多人中意布布龙把声。 啊，中意条捻啊！上次个仆街录完条声之后，屌你老味，成条声系咁样食捻住我。 唯一个女人屌出你嘅喎， 真系俾佢吹捻住。佢上嚟根本系寻仇上嚟，唔系录节目嘅屌。 窒你窒得好啊！ 咩佢窒啊？屌你牛医生，你咁讲嘢都唔系老友嚟，仆街人。咁我哋今日谈条 free 叫做。谈享受， 享受系啦。 咁咧，牛医生，你身为一个中产， 我唔识享受喎，我话俾你听。 唔系话，你成日去金钻又唔识享受。 嗰个唔系咧，即食垃圾。你而家系咪认真啊？ 喂，大哥， 享受就应该去丹岭一、丹岭二。我而家咁大个仔都未去过。 咩？真未去过？ 未去过丹岭一、丹岭二啊？ 哇，咁你应该去下咯。 系咪去港澳码头买飞？ 买套票嗱，千祈唔好买套票，因为俾佢锁死噶。边条女？你过到去买飞就得噶啦。 唔好喺香港买。 梗系唔好喺香港买啦。 不如你喺度讲一讲啊，啊，讲一次。 咁咧，你咧通常啲套票， 撚識享受。 啲人貪，我屌嘅，屌多兩個閪啫。啲人通常貪咩？貪張來回船飛。嗱，我話俾你聽，你通常買套票，你就唔好指定邊條女，你套票咧套票。去到咧，你通常要加錢嘅，咁你照加。咁咧啲女咧就會索啲噶啦。 唔係即係點啊？即係 咁咧，香港咧就去港澳碼頭，就去丹嶺一高，就買張套票來回船飛，加埋一張屌閪券。 屌閪券。 咁咧佢咧就會有幾十條女你揀嘅本相簿裏邊，你就唔好喺相簿裏邊篤啲女啦，因為咧通常咧條女你篤一落去之後咧，你諗住邊條女靚，去到仲有啲仲靚嘅，我話俾你聽。 我驚篤撚住個經理啫，陣間。 唔會。 个男经理， 咁你就话我去到先揀啦，咁样样过到澳门咧，你见到一啲靓啲同埋啱眼缘啲， 价钱系咪一样啊？ 价钱嗱，如果贵啲嗰啲叫明星啦，佢哋明星嗰啲， 我唔指定嘅，总之我去到先 揀，去到先拣，咁啊唔 OK 噶啦， 咁啊几系咪贵啲啊？ 唔系贵啲噶，通常同张套票一样嘅。 哦買飛俾你嗰個男人定女人嚟㗎？ 男人嚟， 咁啊會唔會好尷尬㗎？ 屌你老味，你過到去㗎，叫雞屌閪賭錢㗎，你過澳門都係祈禱咩？天主教堂，你冇玩夠我啦！ 澳門係學校話傾偈嘅啫， 你唔通過澳門去祈禱翻天主教會 咩？你講翻享受咧，以前咧就有啲同事啊，成日都話去澳門咧，就記住去呢、這個嗰間叫做咩啊？ 陸軍俱樂部， 唔係陸軍俱樂部。嗱，嗰幾樣嘢嘅，第一樣嘢就係嗰間個叫做咩個賭場啊，賭場下面嗰度咪有個叫食鮑魚嘅，佢話你記住去嗰度食啊，因為好多人咧贏咗錢喺嗰度食嘅。 係。 咁啊，第二樣嘢去澳門啊，享受一定要去威斯汀酒店享受。 哦、威斯汀酒店。 即係好多人都好識享受嘅、啊。你講下你點樣睇呢兩樣嘢啊？ 嗱，第一食鮑魚，嗱澳門食鮑魚咧，我就不敢恭維啦。澳門好多地方好食過鮑魚。 伊士廷嗰度咪有間龍乜酒店咧，係嘛？龍華酒店係嘛？ 啊，係啊，附近有一間 龍華酒樓啊，食翅噶嘛。 一般啦、啊，我覺得去澳門食嘢，梗係食翻澳門地道嘅嘢啦。 食咩？食豬扒啊，包。 食豬扒就我食啫。 我試過一次啊，喺呢一個八月十五街嗰度行到最篤啊。 啊。 嗰陣時見到成班人企曬喺度，我仲問朋友話：呢啲咩嚟？ 雞嚟啊！ 點解咁多廠妹企曬喺度？跟住後面有公安揸架嗰啲電單車，全部唔見曬。嚇！嗰啲雞嚟，乜咁撚肥閪嘅？ 屌你嗰啲怪獸嚟啊！屌！ 好在我冇食。 嗱，我話俾你 識享受啊，真係 識享受，未必係你一啲好高尚嘅地方就可以揾到好嘅嘢食。嗱，我講澳門一笪好好食嘅地方俾大家聽。 係咩啊？ 利豪。嗱，利豪呢間咧係一間茶樓嚟㗎，即係好似茶寮式咁嘅地鋪嚟嘅。咁咧入邊咧就好似你佐敦道嗰啲地鋪茶樓咁，總之唔靚冇台布之類。有 好撚多老鼠行㗎喎。 冇㗎冇㗎，就喺黑沙環嘅。你一上的士你就話黑沙環利豪咁就得㗎啦。咁咧嗰度食兩樣嘢好出名嘅，第一烏魚，香港啲烏魚咧通常養嘅嗱。澳門啲烏魚咧，通常野生。 烏魚唔係只鳩魚啊。 唔係烏魚，嗱，我香港買到烏魚咧，嗰啲叫山斑。嗱，山斑係點嘅咧？同烏魚個樣一模一樣，不過條尾咧就冇一點藍色嘅。澳門嗰啲烏魚咧，條尾真係一點藍色嘅，就係個身咧就冇一點點藍色嘅。 你賣魚又唔撚熟嘅？ 屌，我好中意食烏魚啊！烏魚咧係要喺鹹淡水交界冇好少有得養噶，通常都係野生噶。澳門就係通常係捉翻嚟嘅烏魚咧，就大過你手板咁長到啦，就唔係成日食噶香港都。咁咧烏魚咧最好就攞嚟做咩呢？烏魚就有兩種做法最好食噶。第一樣嘢咧就係清蒸，第二樣嘢油浸。咁咧當年有一個人就好出名嘅一個香港名人，就好中意去一個香港好出名嘅名人飯堂。嗰間名人飯堂周粒叫新兜記。新兜記最出名有兩樣餸。 那個明星係邊個名人？ 明星係 Leslie 咯。 哦。 張國榮好中意食烏魚噶。咁咧，但系咧，喺新兜記訂烏魚咧係要訂嘅，即係你唔係一入到去就有得食㗎。 依外資啊，嚇！依外資咧好喎。 你唔好成日覺得佢有愛滋先得噶，屌你老味！ 我覺得佢真係有，佢唔係啊。 係咩？佢真係有愛滋嘅咩？ 我覺得佢唔係覺得㗎。 屌你唔好諗住屎忽鬼有愛滋先得噶。嗱，肛交未必會惹到愛滋嘅，你攬交先有愛滋嘅啫。 肛交只係救地球啫。 嗱，咁咧烏魚咧係非常之好食，我好中意喺嗰度食烏魚嘅。第二樣嘢嗰樣嘢好出名嘅就係呢個水蟹伊麵。咁咧佢用只水蟹幫你焗伊麵，佢嗰兩味餸係非常之出色，亦都唔貴。咁咧呢個一個好好享受嘅地方，你可以喺嗰度見到一啲澳門好知名嘅人士，例如一個 街坊。屌你！我哋今集講到好似人哋隔離台嗰街坊茶樓咁，不過我哋冇咁多，佢哋冇咁多粗口， 我哋多啲粗口咁。 佢哋把嗰條女靚啲啊！ 係咩？你又知嘅？ 啲聲啊！ 屌你老味！嗱咁咧，澳門第二個享受， 不如嗌佢過去請我哋過去啊！ 你又開胃，屌你去撚到去豬扒！我話俾你聽， 你唔好咁詆毀人啦、 啊！狸貓美人啦、啊，都話靚啦！屌你，我哋識嗰個狸貓美人啊，阿萬柳啊！ 佢人哋有個咩咩星舌醫生啊嗰啲，我哋都有牛醫生啊！ 啊屌你，嗌萬柳把聲啊靚，你見到佢真人嚇死你啊大佬！ 令我下次整，我諗住佢好似迷裏面嘅迷女郎咁。 迷女郎好靚喎！ 一啖快樂， 我中意迷女郎啊！咁咧第二笪好享受。地方就是澳門的陸軍俱樂部。陸軍俱樂部是一間非常之有殖民地色彩的， 只是陸軍才能進去的嘛， 以前就是，現在就開放了， 水兵能進去的 炮兵我們在講炮兵咁咧，我話俾你聽，陸軍俱樂部最出名亦都最好食嘅咧，就係嗰個燒羊髀。咁、你千祈唔好兩條友入去食，因為只羊髀真係好撚大隻嘅，佢真係一隻羊嘅大髀嚟啊，大佬。咁你坐翻十鳩幾廿人，你先去食。 肥過你啲女嘅大髀。 第二就係麥芥優球，非常之正嗰啲麥芥優球。 我咧即係有個選擇㗎，我喺嗰個唔知咩民國南路嗰度咧，即係圍即係一個湖邊海邊嗰度咧，對住電視塔嗰度有一間嘅叫做美心亨利 南環都叫 南環啊，唔知啦，嗰間嘢好好食噶都， 係咩？ 幾靚㗎？唔係食韓國嘢，唔係佢食啲葡國嘢， 係咩？陸軍俱樂部就最出名嘅一笪殖民地色彩，好似呢個半島酒店咁樣嘅，但係裏邊得十張台度， 當然好多嘢食啦，即係多到數唔曬啦。但我哋講嘅享受咧，唔係淨話好食嘅，個環境都好緊要嘅。 啱。陸軍俱樂部環境好靚㗎，仲有人拉小提琴㗎， 咁多炮兵嘅好啦， 仲有人跳嗰啲嗰啲叫咩葡國舞嘅，咁啊跳俾你睇下㗎，那個環境係非常之一流，消費非常之十流啊！話俾你聽，貴啊，阿媽。 咁有冇屌閪嘅地方好享受？ 嗱，澳門咧屌閪嘅地方，我話俾你聽。 除咗丹嶺一二三， 嗱，除咗丹嶺一二三咧，介紹一間俾你玩啊！但係呢個花花公子俱樂部，嗱，花花公子俱樂部咧就係、是、玩啲奇形怪狀， 即係換妻嗰啲嘢。 你去嗰度換就大撚我啊！屌，我諗我哋個老婆拎到去換，俾人打撚死。嗰度專係有啲咩呢？你中意外國人就 OK 啦。嗱，譬如嗰度咧，有日本妹啦， 好撚多外 韓國妹、鬼妹、黑妹、南美、中南美洲。我話俾你聽，中南美洲女仔真係靚撚到嗰。 中南美嗰啲正，你唔好話非洲，非洲嗰啲個波咧，橡皮又長， 佢咧咪成日揸橡皮波， 冧撚到落個賓州嗰度。 哇！嗰啲另類嘢啊，屌！ 中南美靚嘅嗰啲， 中南美嗰種熱情啊，即係嗰啲叫chips 啊，嗰啲 juicy 啊，唔係 chips 啊，係 juicy 啊。 嗰啲 chips 好 juicy， 好 juicy 啊！ 咁咧，嗰啲吉卜賽人咧就好正，我話俾你聽， 即係同你玩吉卜賽牌啊！ 唔係， 今日死唔死？ 我話俾你聽，女人咧吉卜賽女人真係哇，令到你真係肉絲肉死！我識過幾個啦，澳門撈嘢真係，你嗰啲吉卜賽女人真係 享受，真係好可以住，我又可以真係享受呢種。 係啊，澳門咧，我話 飽就去屌， 有一種小鎮風情啊，香港冇噶。澳門咧，如果你去 香港有啊，砵蘭街小街風情。 澳門咧，如果你喺南環嗰邊。住咧，即係有一種小鎮風情，懶洋洋噶。因為澳門咁多年嘅葡國人管治，葡國人好懶噶，真係噶。嗰種嘅小鎮風情係比較 香港幾慘啊！你諗下，屌個閪呢個氣來氣喘。 係啊，澳門話俾你聽，你遠得就要唔送外賣噶，兩條街已經叫遠噶啦，唔撚送噶外賣，叫你自己來攞噶。即係你澳門係咁。 但澳門啲人 like 唔 like 時又會好惡啊，惡過香港人咧。 唔會啊，澳門人好懶洋洋噶，其實即係你見佢做夠 算數。你屌佢會點嘅咧？ 打柒你啊！ 咁唔係懶洋洋喎， 即係佢哋嗰個文化係懶洋洋嘅澳門人，即係唔係好似香港咁改頭改命㗎？即係如果你住耐一排，你就知㗎啦。澳門個文化係咁樣樣 ，culture 係即係比較係小鎮風情一啲㗎。 澳門係好 嘅。東南亞嚟講我覺得即係如果你係享受有錢嘅話咧，除咗泰國之外咧，就係、是、澳門㗎啦。 咁香港啊點啊？ 香港啊，如果你 要享受 嗱，我話俾你聽，我認識得一個女人就非常之識享受嘅， 邊個？ 嗰個女人就我老婆啦。我告訴你，他逢星期六就去揼骨，就去這個 Peninsula Spa 揼的。那香港有一 塊，不是找你揼嗎？ 佢答我有。咁咧，香港有一笪地方咧，就非常之咁舒服嘅，叫 Peninsula Spa。咁咧就喺半島酒店嘅。咁咧， 男人同佢推嘅。 嗱，黑鬼啊！ 一條撚搏佢啊！真係 黑鬼揾條撚插屎忽啊！係咪咁嗰個咧就非常之舒服嘅。除咗呢度之外咧，就係、是、呢、這個四季酒店。 你老婆啊，女人都享受過你啊！你話你 係啊？仲有一樣嘢啊！佢佢好中意食西餐嘅。佢一笪地方好中意食。 我都中意食西餐喎、 啊。你中意食呢個洋樓嘅？咁咧有一笪地方，我話俾你聽，留落去飲飲食食嗱，飲飲食食有一笪地方咧，我話俾大家聽。你儲到錢一定要去試一下 Felix 半島酒店最頂樓嗰、那個 Felix 最出名嘅咧就係佢係全世界 乜唔係下面食嗰啲啲 tea lunch 啊嗰啲唔 係下邊嗰、那個 啲明星都見過，我見過阿、何志平個老婆喺度食過嘅喎。 係啊，係 啊， 嗰度咧係我嚟話俾人聽，你去半島酒店 high tea 嘅啫， 有錢啫， 有錢啫、啊，真正享受你去 Felix 嗱 ，Felix 咧係睇暈曬全港九龍嘅。嗰、那個靚景啊，即係真係好靚個 view。 有冇雞叫埋啊？一邊釣蝦一邊食。 牛醫生，你唔好成日咁撚樣啦。嗰個餐廳係非常之高級㗎。 有時有啲同學成日話：你望下望咗酒店上面人釣蝦㗎咁樣。 有啊，掉玻璃樽落嚟有。另外呢我話俾你聽，你搬到 搞到我哋成日喺尖東開房上球喎。 你話俾你聽，入到記得去邊度？去 Felix 個廁所，因為 Felix 個廁所咧係冇遮冇欄，全個廁所係透明㗎。 屙屎落地下得唔得㗎？ 唔係，佢係玻璃嘅，即係你入到個廁所裏邊，你係望到九龍噶。 咁、我最中意 即係你屙尿咧，係屙落九龍下邊噶。你覺得？ 哇！咁犀利。 女廁都係透明噶，男廁亦都係透明噶，非常之靚嘅。洗手， 我攞啲屎扶落個玻璃就得唔得？ 好發達啦！ 我啲屎花噴出嚟，呢個享受。 仲有，我話俾你聽，我次次去 Felix 都做一樣嘢係咩？我老婆成日都屌鳩我，因為我次次都有屙毒屎。 都好啊！ 因為你望撚住九龍，冇遮冇欄屙毒屎啊，好撚過癮嘅一件事嚟噶。 屙落邊度啊？ 屙落個屎坑噶咯，咁你真係望到出邊噶嘛？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佢個洗手盆好撚特別。 你唔可以斜對面重慶大廈嗰度屙毒屎。 嗰個有遮有欄，仲臭個廁所屌！咁咧仲有嗰個洗手盆好撚過癮㗎，你大家你去試下洗手，你分分鐘揾唔到個水龍頭。 我有個提議啊，就喺灣仔啊呢一個警署嘅總署嘅頂樓嗰度咧，就可以望到新翼嘅嗰個會展，同埋都幾抵食嘅，一個餐廳嚟嘅。 係。 佢有個嗰啲街磚地磚咧，同埋嗰啲五六十年代個波喺度轉下轉下。 係咩？點解會有個味啊？ 唔知啊！ 你去嗰度做咩？ 食飯啦。 係啊。 係嗰度幾懷舊啊，同埋俾你身份證就得㗎啦。見到差佬俾你身份證，佢問你做乜？ 點解你 俾話上十三樓食飯得㗎啦？ 係啊， 係啊， 即係灣仔警署。 係啊，嘅總部你入咗去，咁你俾個差人身份證咯。我上十三樓。 唔係要差人個身份證定平民都可以㗎。 平民俾身份證佢。 得嘅咩？ 係啊，跟住佢問你做乜，你話我上十三樓食飯得㗎啦。 係人都入得去㗎。 係啦係啦，有人入得去嘅。 係咩？我真係唔知喎。 嗰座嘢都幾靚㗎，係啊。 但係啲嘢我冇食㗎。 一般咯，但係個景得意咯。 貴唔貴嘅咧？ 唔係好貴嘅啫。 係啊， 唔係好貴嘅。 哦，咁樣嘅嗱，咁牛醫生又介紹咗一笪地方俾大家，到呢個衣食住行講呢、這個住啦。嗱，牛醫生，你都係一個非常之咁中產嘅人啦，咁你住你識唔識享受咧？ 我住唔識㗎，我瞓覺嘅啫，翻屋企揾個窿瞓，擁埋喺度瞓覺。 因為牛醫生忙得滯，嗱，我話俾大家聽，而家香港人住啊真係好撚切墮，你唔好諗住一笪地方好貴啊，住緊嗰咩一號火海啊，奧運站樓上，你係覺得自己識享受。我話俾你聽，嗰、那個一對出嚟係 highway。 我最中意享受，我中意住咩咧？我中意住元朗一樓一隔離嗰啲。 我喜歡住金鑽隔離，我告訴你 不聲不聲他就開按一按鐘 就走走過去屌閪啊這 些好玩啊 我告訴你如果香港人你真的懂得享受的住新界因為新界其實現在離九龍不是很遠的啫，你可以享受這個大自然尤其一些元朗你千萬不要住村屋啦 最好是住青山灣拿著那些木筏住 屌你老母元朗和八鄉有一帶那些低密度的住宅非常之享受 現在那些不是低密度那些很高密度 都是十零度 很高的 屌嗰啲， 屌你！你摸條褲大聲啲叫啊，佢都聽到啊。 咁起碼嗰度靜啊嘛，即係你起碼入新界住咧就會靜一啲。 屌閪俾人聽， 同埋舒服啲嘅。你好過你吸埋啲死氣，仲有你揸個零鐘頭車，或者你搭香港搭個零鐘頭車都唔係一個問題啊。你香港唔係好大啫嘛。咁呢種生活嘅條件， 亦都係一個享受嚟嘅。雖然你話覺得啊，嗰度啲樓平啊，嗰度又 cheap， 你試下買美孚啊，啲樓貴。 我最好就建議大家住呢個蒲台島，遠遠搭個船翻工最好。 但係雲浪啊，翻嚟撚到你屋企。 我以前咧讀書讀醫學院嗰陣時咧，就參觀過石鼓洲。咁咧，石鼓洲咧就係一個離開香港個島，平時冇乜船去嘅。 係。 要點去咧？一定要指定嗰啲船出入嘅。咁成個島 上有冇人㗎？ 有，上面好多人，全部男人嚟嘅。 係咩？石鼓洲有人住嘅咩？ 係啦，咁個島上面全部咧就分四組人，四組人咧就好似我哋以前讀書咧就分紅組、黃組、藍組嗰啲咧。 點解分組嘅？ 我唔知啊，但係嗰四組人咧全部都係啲毒販嚟。 屌你咁快！ 呢個講埋先啦，我唔係話嗰啲毒販好享受，但係個問題係咧個島主咧係一個高級醫生嚟嘅。 係。 個島主人工好，同埋咧佢就係著拖鞋，每日擔啲雪茄睇南華早報。咁佢每日做嘅嘢就唔知做乜， 唔係，但係有冇問題就係冇女人啊，大佬。 冇女人唔緊要，個賭主咧會成日借個細話出，即係抽只三板出去開會咧。我諗佢係撲街嘅金錢屌閪。 我想問下人工好唔好啊？ 十幾萬一個月。 哇！我屌你老味，邊度揾啊呢份工？ 嗱，我聽我講啦，我哋去參觀咧，佢有一個泳池，就嗌嗰啲人去做嘅。嗰啲泳池咧就跟翻咧呢一個法國嘅哥德式嘅設計。 係咩？好靚。 咁當然咧，側邊嗰啲咧就唔係嗰啲嗰啲外國嗰啲像啊，彼得像。佢個頭啊，唔知點解變咗做牛頭馬。 屌你老 味！好啦， 但係我想問邊個遊嘅呢個泳池？ 冇人有嘅，一生滿曬草噶啦。 係啊， 不過嗰個島主中意嗌嗰啲人起無聊。 咁啦，戇鳩。 好撚搞笑㗎，嗰個島主，我哋成日都想問嗰個位。 鬼佬嚟㗎。 鬼佬嚟㗎，咁我成日都想問嗰個位。 又幾時死㗎？係 啊，有乜做㗎？ 佢一死我哋撈啊！ 哇，過去做好十幾萬。 但會有啲咩撈咧？其實上面。 咪俾人屌屎忽啦！ 屌你老！ 我成日好擔心㗎，俾 啲導遊會唔會擒過嚟屌鳩你啊？ 唔會啩？ 係咪困住咧？導遊。 導遊有啲周任得佢周圍走。 哇！屌咁我唔撚住啦！你任得佢周圍走，冚家鏟，唔係偷下搶，唔係搶下粒㗎啦！啲撲街。 屌屎忽㗎！ 哇！好撚～真係驚我， 唔係個島主嗰啲糧嘅出嚟户口嘅，唔會有錢。 唉，咁啊慘啦！點解個荒島啊叫享受人生唔係嘛？ 嗰個島咧，你平時去唔到㗎。咁啊，但係淨係我哋有特別船先去到㗎。係 啊，咁啊唔好去啦。嗱，呢個你千祈唔好聽牛醫生講呢個擺明係點鳩你啊！係 啊。 仲有一樣嘢，香港人成日都話去外國買嘢。啱啱試下筍哥又講一句啦，就係佢啱啱先去完法國康城，又話覺得嗰邊啲嘢好貴。我話俾大家聽。如果你哋中意出去外國啊，日本買嘢，我介紹一笪地方俾你。香港買嘢非常之好嘅。第一，連卡佛；第二，西武；第三 ，Heflico。呢三笪地方，日本有嘅潮流嘢，歐洲有嘅潮流。 香港買係嘛？ 香港買，香港你一定買到。香港買唔到嘅嘢，我話俾你聽。 八百半咧， 牛醫生嗰啲咪生活享受嚟啊！ 我啲係啊，我好耐先去一次㗎咋。 嗱，我話俾大家， 平時我驚同人打交鬧交，嗰度鬼咁多人。我平時去一次買件恤衫好開心。 我話俾你聽，牛醫生有一隻恤衫叫做 Thomas Mansion。嗱，喺全世界嚟講咧，你唔好諗住 Prada 啲恤衫先叫靚，丹尼啲恤衫先叫靚。Thomas Mansion 啲恤衫咧就係全世界數一數二最靚。 咁 Coco 大同 U2 啊 G2000 嗰啲咧。 平民著嘅啫，大佬， 唔係嘛？ 嗰就唔係叫生活享受啦， 係平民。 嗱，咁咧 ，Thomas Mansion 呢種恤衫， 享受係一種品味嚟嘅。係，咁你覺得靚就得㗎啦，我覺得。你著呢一個理工文羊毛咯。 理工毛好撚貴啊，大佬。 你中意著那不得㗎，好似阿鄧永亨擔住雪茄幾撚型，享受。 鄧永亨嗰件棉褸好撚貴，仲有個 cutting 非常之靚。 我懷疑裡面唔係棉嚟㗎，可能 地毯衣料嚟㗎，屌你！嗱，咁咧 ，Thomas Mansion 呢恤衫咧，通常以前歐洲先有賣，而家有笪地方有賣 Heflico。嗱，另外一個一個西裝嘅牌子介紹俾大家 ，Hackers。Hackers 咧，啲人成日都話啊，你做西裝啊點靚點靚，我話俾你聽 ，Hackers 嘅西裝供應咗皇室幾百年㗎，英國皇室。咧，而家咧西裝， 所以皇室沒落，我著到咁樣。 皇室咧兩個 cutting 嘅，即係西裝兩個 cutting， 一個意大利 cutting， 一個英國 cutting。英國 cutting 先係人著嘅，即係真係靚仔啲。邊啲叫英國 cutting 咧？以前詹姆士邦007著嗰啲就叫英國 cutting 啊，即係會收到你個袖口紐啊。 咁英國皇室底褲係邊個供應啊？ 好似 Benford 係咩？ 係啊， 乜唔著嘅咩？佢哋 唔係著嘅 Benford 供應， 著底褲啊， 著底褲，查理斯條底褲應該係正方形。嗱咁咧 ，Hackers 嘅西裝邊度有賣呢？我話俾你聽 ，Heflico， 你話 Heflico， 但係有時 Lancaster 都有啊，但係入貨唔多。咁咧呢幾笪地方咧，你買歐洲嘢一定買到啊！ 大家而家想享受，唔好著底褲 喎，街袋喎， 街袋， 佢褲嘅拉鏈。咁咧，另外咧，你話香港飲酒啊，諸如此類啊，酒税貴，我話俾大家聽。我去過好多笪地方，即係廣州一個周遊列國，因為要做嘢，好多地方飲酒， 都冇香港嘅酒可以嚟得咁多。你香港有錢，乜酒都飲到。你話啊，唔係喎，法國可以飲到好多靚酒啊！俾你聽，靚酒出曬口啦，仔。法國買靚酒好撚貴㗎。 咁嗰啲19.9嗰支嗰啲咧， 飲死人。 嗰啲咪享受， 嗰啲係 佢仲要咁重酒税都可以19.9嘅， 證明唔係因為咁嘅買酒係咁嘅，拉上補下，唔係拉上補下嘅，即係佢喺呢笪地方個賣得平， 我懷疑19.9嗰啲用菩提子嘅皮去做出嚟， 係溝水做出嚟嘅， 仲要用腳踩嘅係嘛？ 香港係一笪非常之令到人哋啊，即係你有錢嘅時候係非常之識享受，亦都係提供咗一笪識享受地點俾大家噶。嗱，好多歐洲城市，你話啊，我有錢去歐洲，歐洲係風景靚啫。我話俾你聽，咁如果你要購物，要呢、這個活得舒適，其實香港係可以咁做噶。你香港食肆，我話俾你聽，全世界好多香港米芝蓮三四星級嘅食肆喺香港，大家你可以去一間我介紹的餐廳俾你去試下， 就是大榮華餐廳 啊 ，Amigo，Amigo 啲嘢真係好食。嗱，雖然佢冇呢個米芝蓮三星級嘅印記啊，但係咧佢嘅嘢係好好食噶，亦都冇米芝蓮大廚喺度。 有咩食啊 ，Amigo？Amigo 咧最出名，我覺得就係食嗰個叫做一層層拿破崙。我去 Amigo 最中意食嗰個 Strawberry 拿破崙。 咁邊度有得食嗰啲咩波拿夾腸仔？ 波拿夾腸仔金鑽。 有啲話無上裝波拿夾， 嗰啲叫做木瓜酒。嗱，而家木瓜酒已經冇啦，最後一間 Button Up 都執咗啦。屌 ，Button Up 喺以前 HMV 嗰個位㗎，而家執咗啦 ，Button Up 都冇啦，而家冇木瓜酒飲㗎啦。 大榮華酒家算唔算享受啊？ 一般啊，即係平時飯堂啦，即係一般人嘅飯堂咯。 我中意嗰樽豬油。 飲啊，真係直出直入啊！我嚟灌腸用嗰樽嘢，屌你！咁咧，另外咧，我想問下牛醫生，你有車牌㗎？ 我有車牌。 你覺得揸車係咪享受啊？ 我揸呢架貨櫃車， 我講香港揸車 都唔好撚享受。 我覺得香港揸車唔係享受啊！俾大家聽，你買架跑車，你永遠都係即係趌下趌下趌下趌下。 所以揸貨櫃車最 個個懂坐車就係享受，揸車 攞個風，你攞個風琴按一撥咧，個個客撚到， 啲阿婆客撚到飆撚屎，屌！ 阿婆呆撚咗， 坐撚咗就撚喐啦，屌你！香港揸車唔係享受，所以我覺得香港千祈唔好有車牌坐車。搭的士可以啦，咁咧，我哋今集呢個談飲飲食食談享受， 我哋都好概括咁講過，都唔係認真去講。 另外一樣嘢咧，我想講嘅，你一個人如果真係識享受嘅，要自己你個心態個問題。即係如果你個心態覺得啊係，我要去一啲好貴、好靚、好出色嘅地方，或者要點點點點如何如何，先係咁。你個人會好辛苦。 你攞個魚柳包上山頂食都係一種享受。 山頂有得賣㗎。 或者你買包薯條喺廣德府門口坐喺度食又得。 好多層嗰度。 或者喺立法局面前咧食個蛋仔包又得。 都係嘅。我話俾你聽，我而家最大嘅享受係咩呢？最大的享受就是去一些即係嗰啲新界地區啲茶餐廳咧，咪有啲即係隔得出嚟檔口嗰度嘅，嗰啲地方食嘢。點解呢？因為食得煙。 你夾嗰啲，你夾啲北菇啫。 唔係啊，因為嗰茶餐廳咧隔得出嚟嗰啲門口擺咗十鳩幾檔嗰啲咧，喺嗰度食得煙。尤其八鄉幾間茶餐廳，我最中意去。 唔使㗎，你攞住個吸煙嗰個牌，棟撚住喺自己嗰度咪食咯。 屌你嗰啲， 你真係立法局棟撚喺度都得。 好喎，屌！第二笪地方我最中意去嘅就係 Felix， 因為 Felix 係冇呢個吸煙區，因為 Felix 係酒吧。 我幾驚你話差館裏面。 Felix 可以繼續食煙。 我幾驚你話廉署裏面。 我最中意去 Felix 食嘅，因為嗰個可以繼續食煙。 唔可以喺廉署。 食完飯繼續食煙，屌兩塊兩時飯啊！而家好多茶樓唔食煙噶嘛，屌！咁好啦，大家我哋今日講嘅時間就係咁多啦，大家放聲，拜拜，拜拜。拜拜拜拜